心里一亩一亩田，那是我心里一个不幸的 在城市里没有稻田，但是我们的心里有一亩田。三毛在这首歌里说，每个人心里的那亩田，你可以用它来种桃种李种春风。春风怎么能够种呢？它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正是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，才可以种，种在你的心里。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三毛的手笔，这是一部非常老的电影《欢颜》的主题曲，也是一种树，橄榄树，依旧是李泰祥惯用的古典的手法。李泰祥说，橄榄树能够代表他那个时候的生活和想法，表面上好像是青山绿水，但实际上这是他的一个梦想。而填词的三毛却说，他写橄榄树是因为他很喜欢这种树。他的丈夫荷西的故乡在西班牙的南部，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橄榄树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棵橄榄树。 小心，为了宽阔的。 时光总是能打磨出最好的东西，比如情感，比如文字，比如音乐。 No necesito más de nada ahora que me iluminó tu amor inmenso fuera y dentro。 行走的路上，我们轻轻依靠着时光的窗户，等待一朵花，吹开美丽的回忆。最美时光。 有一个可以互道晚安的人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。这种感受，尤其是在看完那些让你觉得遗憾的故事之后，会更加强烈。这也是一个跟树有关的故事，《山楂树之恋》。这是老谋子在2010年的时候拍的一部电影，当时这部电影呢，也是打破了国内的文艺片的票房纪录。这个纯情到极致的故事，也成就了一位非常纯情的女演员周冬雨。我觉得相信她是本色演出，因为当年她被选上演这部片子的时候，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碰到的是真的剧组，就连见到导演的时候也以为是替身在骗她。主题曲呢是常石磊的演绎，这也是一首张艺谋听耳朵就放不下的歌。 其实，在看这部电影之前，更早看的是小说，这是美籍华人艾米根据她的好朋友的经历写成的爱情故事，所以故事当中的那个主角完全是真实存在的。艾米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，她只是一个喜欢码字的人。静秋呢，是她非常好的朋友，所以如果你买到了这本书，你会看到作者的署名有两个，一个是艾米，一个是静秋。接下来这首歌也会让你走进一棵树，走进一个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经历的年代和那个时候的爱情。朴树，白桦林。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飞翔，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，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。有一天战火

然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静默地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留下伤痛，我是否知足，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着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如雄鹰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，照着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。 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， 光亮一梦二十年，依旧是不懂爱也不懂情，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， 月光山跳虽然你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你的哀愁， 那时的心情那样的自己。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 年华向晚，歌声依旧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做一个城市里的农夫，种梦，种春风。一棵树它不会说话，但是却有人能够读懂它的想法，张雨生算是其中之一。因为他曾经写过一首歌，打了一个比方，他把自己比作是一棵树，长在秋天的树。其实张雨生最具有震撼力的并不是他的高音，而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有一种浓浓的情怀向你走来，柔而不弱，那是一种在他的声音里酝酿着的力量。这是一棵树的情怀，也是张雨生的情怀。